出发， 环球旅行家。本节目由环球旅游广播联盟特别奉献。 本节目是由陕西广播电视台西安论坛为您制作播出。全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陕西广播电视台 FM101.1 西安论坛的节目主持人常远儿。今天呀，要来跟各位一起来说一说文明旅游的事儿。在这里想要问大家一个问题，在你旅游的过程当中，到底有没有发生一些不太文明的旅游现象呢？其实啊，不仅仅是国庆节，在国庆节前夕啊，就发生了几件比较不太文明的旅游事件。比如有几个男孩子在咱们张掖的七彩丹霞当中，将几亿年才能够形成的丹霞地貌损坏了一些。那么可能在旅行的过程当中，大家都要坐动车或者坐汽车，有没有遇到过这个霸座占座的情况呢？也是在前段时间呀，新闻上层出不穷了很多很多关于这个高铁霸座啊等等的这一系列事件。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呀，我就要来跟大家讲一讲来自于我们陕西的最美导游徐欢欢的故事。只是一名普通的导游，但在生死攸关的关键时刻却展现出不普通的一面。虽然自己身负重伤，却以游客为重，把个人安危置之度外，不惜以生命的代价履行一名导游的职责。2012年3月28号，西安中超国际旅行社的年轻导游徐欢欢与平时一样，在一线为游客服务。下午2点多钟的时候，他乘坐的旅游大巴满载48名游客向咸阳行驶。当走到乾陵南门时，因为当天雨天路滑，导致客车侧翻，事故造成了2人死亡3人重伤20多人轻伤，而徐欢欢是3个重伤中的伤员之一。据徐欢欢事后回忆，当时车子刚离开乾陵景区，他正在给游客介绍下一站的景点法门寺。刚刚介绍完坐下，客车就发生了侧翻。他记忆中最后一个镜头是客车撞向了一个电线杆，之后就什么都不记得了。当他苏醒过来的时候，已经被压在了车下，半个身子都动不了了。耳边是一片哭喊声，当时他的第一个念头是想爬起来去救游客，心中唯一的祈求是车上所有的游客都不要有事。他心里念着，我把他们带出来就要安全地带回去，我要对他们负责，可自己却被重物压着，动都不能动，满脸的碎玻璃渣子和血。据第一个到达现场的刘鹏飞回忆，当时他看到坐在副驾驶座上的女孩头上破了一个洞，满脸都是血。当他和别的救援人员准备营救她的时候，这个女孩强忍着剧痛说，我是导游，别管我，先去救游客。当救援人员强行把他抬上救护车时，徐欢欢还挥动的手臂阻止救援人员，一再要求把我放下来，我要看着把我们团里的游客全部救出来再走。其实当时欢欢的眼里都是玻璃渣子，眼睛都几乎睁不开了，但他心中一心想的只有游客的安危，而忘了自己的伤痛。2个小时左右， 在前线医院过道的临时病床上，由于失血过多，情绪又过于激动，欢欢已经处于半昏迷状态，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此时接到消息的徐欢欢的爱人小孙和他的同事们匆忙从西安赶来，见到同事，虚弱的徐欢欢用微弱的声音说：车上的人咋样了？都救出来了吧？都没事了吧？他还一再叮嘱同事一定到现场找到他的包，包里有游客的证件，千万别弄丢了。同样从事导游工作的小孙心疼地守护在妻子的身边，他们才结婚不久，而这是欢欢新婚之后接的第一个团。前线医院对伤者的伤口进行紧急处理后，当晚欢欢和其他重伤员被立即转往西安市红会医院。经检查，徐欢欢盆骨骨裂，额头上破了一个直径约2厘米的大洞，头上多处被玻璃扎伤。由于头上的伤势严重，治疗过程中，这个爱漂亮的长发女孩一头秀发被全部剃光，白色的纱布包住了整个头和半个身体。1985年出生的河南籍女孩许欢欢毕业于西安外事学院，自毕业之后就在从事导游工作，这一干就是3年多。这个乐观、开朗、心地善良的女孩很受同事们的喜欢，也赢得了公司对她的认可，说许欢欢是一个非常敬业的导游，在社里工作3年多来，从未收到过一次游客的投诉，也从未拒绝过一个团。面对众多的荣誉，许欢欢说：我还是那个普通的我，领导和组织的关怀体现了对我们全体旅游从业者的关爱和爱护，我会尽快回到导游工作，尽好导游的职责，站好每一班岗，为游客服务。许欢欢用自己的行动唱响了生命最强音，他身上体现出的道德力量足以让我们每个人敬仰。他以非凡的勇气、敬业的操守和高尚的品德，重新塑造了导游这个职责。 From the fire in your words to the dagger in your eye. I just have to lay my body down. Go and lay my body down. I pretend to be asleep, but I know you hear me cry. I just have to lay my body down. Go and lay my body down. But if I could turn the page and listen, say goodbye forever. 本节目是由陕西广播电视台 FM101.1 西安论坛为您制作播出。 感谢您收听本时段环球旅行家，请您继续锁定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为您带来的诵读小站。 去疼爱自己，外面的世界等着我们开启，我会替你打气，陪你一起努力，日子再忙也不轻易放弃，不做时间的机器，两个人至少